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457章，嗰一带古时候就冇咩大河，加上天气干旱，而且经常咧就闹饥荒。饥荒嘅年月，屋企人啲粮食就肯定唔够食嘅。久而久之，自然就有人要做出牺牲啦。唔理系出于自愿定系出于强迫咧，咁最先牺牲嘅都系啲老年人。唔理系人类定系动物，天生都有呢个亲友嘅天性，即系中意啲幼小而唔中意老嘅。而人类嘅道德体系里面要求人去孝顺感恩，所以喺正常嘅时候一般都系家庭和睦。不过呢一种和睦一旦到咗极端嘅条件之下，譬如系饥荒啊、天灾啊咁，人嘅本性就好快被激发出嚟。呢阵时强壮嘅成年人就将要面对选择啦，食物唔够，咁一定要放弃一啲人。咁究竟系放弃细路定系老人呢？喺呢啲咁嘅极端条件当中，道德嘅束缚就被降到最低，因而就产生咗牺牲老人嘅习惯。现实里边，啲父母为咗自己生病嘅孩子而倾家荡产去筹钱，呢啲咁嘅例子就真系多不胜数，催人泪下。但系又有几个子女会为咗重病嘅父母去倾家荡产呢？从本质上来讲，这个就是生命亲友的天性在作怪。所以由于那个地方的地理条件天灾频发，历来就同这个饥荒贫困连在一起，所以自古就有这个放弃老人的习惯。到了后来，这个习惯成为了习俗，看来可能80多岁左右的老人家也都已经没有这个劳动能力。再加上这个年纪大部分都是疾病缠身，而当地本来就已经是贫苦的了，子女亦都有心无力，或者讲是不愿意付出巨大的牺牲去照顾一个老人，所以这一种这么残忍的陋俗就一直这么被保留到现在。而当地的老人上一辈的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，思想固化，认为自己这个年纪呢确实是应该要死，反而呢就唔会去怨恨自己嘅子女。讲白咗，因为老人同样都会系亲友，希望自己嘅子女孙子系过得好，所以就毫无怨言。我一直以为喺人嘅道德体系瓦解嘅环境里面，仲能够保持住德行嘅人，咁样先系真正有大德嘅人。这一种暴露人性恶劣的本质的陋习，令到人家的触目惊心，所以新闻上边亦都没有报道，只有几家小的报纸有报道过，但是呢小报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夸张而不实，所以大部分人看了可能以为是假的呢。而我知道是真的，因为我以前在收山货的时候有路过过那个地方。在当时我咁啱啊，睇到有一个人流住眼泪咁孭住仲在生嘅老母亲啊上山，周围仲有人围住喺度吹唢呐、撒纸钱。当然啦，呢个已经系十几年前嘅事啦。嗰个地方而家应该已经通咗公路，可能呢一种陋习亦都已经绝迹咗。咁啊，仲有啊，呢个故事仲未完嘅。喺嗰啲记者入村采访嘅过程当中，为咗采集证据。曾经呢就有记者偷偷咁去爬坟嘛，咁即係撬开个表面嗰块石板。个石板撬开咗之后，里面果然就能够睇见个尸体。但係奇怪嘅係，尸体呢居然就已经石化咗，而且仲係同佢身体底下嘅山石连结埋一起，非常之神奇。这个民间的迷信讲法呢，认为这个就是成地仙。那即是说肉体灵魂就同埋这个山川大地融为一体。张文怀疑这一句这么拉不动的尸体呢是不是石化了。我呢就忽然之间就想起了之前的这个这么见闻。但是这阵时 由于距离太远，我哋冇办法去探究呢个尸体究竟系唔系石化，唯一想嘅就系谂住点样可以将佢胸口嘅嗰样嘢搞过嚟。我哋喺两者之间咧，就大概相距系40几米左右，又唔太想用探阴爪同埋捆尸索。其实咧，呢两样嘢加埋一齐，可以整一条绳索咁滑过去嘅，不过就比较麻烦。正喺度谂紧嘅时候，又有一波嘅粽子啊爬上嚟啦！佢哋就企晒喺平台嘅边缘，正准备向下跳。呢一批粽子陆陆续续一共有8个，佢啲面目都系好模糊嘅，逐个逐个咁系咁向下跳，重复住死亡循环，睇到人咧头皮都发晒麻，心中都发虚。而就喺呢个时候，嗰个第八个粽子唔知道点解佢竟然唔跳啊！佢就企喺个边缘嗰度喐都唔喐，好似喺度等紧乜嘢咁。呢一个咁反常嘅粽子引起我哋嘅注意啦，一时之间我哋亦都冇去理对面嘅嗰句老师啦。呢一下子，呢只粽子系背对住我哋嘅，身上边就着住呢个亚麻色嘅布，嗰条颈上边好似仲挂住啲咩装饰物咁，但系又睇唔清楚。豆腐啊，带住胆咁行到一旁边，想睇睇呢个粽子究竟喺度搞乜嘢咧。忽然之间，呢只粽子啊，拧咗个头过嚟，模模糊糊嗰块面，竟然慢慢慢慢咁清晰起上嚟，而嗰一张面就好似俾一只手喺度搓捻过咁，变到咗另外嘅一副容颜。仔细一睇张面，大家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，呢一块面竟然同埋万事通系一模一样嘅。万事通一睇就神色大变，吓咗一大跳。豆腐成个弹起佢讲：，哇！我顶啊，究竟咩回事啊？呢阵时嗰个粽子只手却突然之间向上一指，好似上边个你有啲咩嘢咁。我下意识嘅跟住个担高头一睇，冇啊！上边黑蒙蒙，完全乜嘢都睇唔到。而就系喺佢抬高只手指完嗰一瞬间，成个人就顺住向后咁跌落去，跌入咗呢个黑蒙蒙嘅深渊里边。大家睇到呢个情形啊，面面相觑，神色啊各异，但系冇一个人系轻松嘅。就连豆腐都闭住个嘴，时不时小心翼翼咁去睇一睇啊万事通。万事通可能受到嘅刺激系最大嘅，亦都唔知道究竟系硬粽子定系软粽子。呢啲嘢系咁突然之间变成咗同自己一模一样嘅面，系个正常人都会觉得难以接受。呢阵我嘅脑里边就冒起咗几个疑问：嗰个粽子点解就系要变成万事通嘅样呢？佢呢一咁指又代表乜嘢呢？佢跳落去嘅时候点解要指一指上边？呢一刻周围就得返黑蒙蒙空洞洞嘅黑暗，我哋就喺个石阶嘅顶端，唔理向边个方向望过去，都只有漆黑嘅一片。万事通嘅面色就好差，侧个头啊，请示尊瑞咁讲：当家嘅呢件事古灵精怪咁，我好似有一种不祥嘅预感喎。佢指咗一指嗰一座座化嘅老师，讲话愿意过去对面嘅平台嗰度，将嗰个老师怀里边嘅嘢攞过嚟，替我哋打探一番。事情告一段落，亦都好早早咁离开呢一度。尊瑞一听佢咁讲，咁啊，梗系唔反对啦。毕竟呢啲人都系佢嘅手下，唔系随便搭伙嘅外人，生命就唔敢儿戏。于是大家亦都唔敢耽误，即刻就重新搭起咗绳索。我哋足足花咗半个几钟头，喺空中就架起咗一条40几米长嘅导索。呢一期间呢，又有两批粽子上过嚟，但系呢就冇再出现先前嘅情况啦。咁勉强叫大家安心咗一啲。由于呢条咁嘅索道系好长，为咗保险起见呢，我哋系觉得唔能够去太多人嘅。最后商议过，就系由我同埋万事通过去睇睇情况。万事通就挂上咗安全扣，握住个绳索，两只手交替住咁啊爬去对面啦。 豆腐有啲担心，静静鸡咁同我讲：喂，老陈啊，咁鬼高，而且条道索咁长，万一如果断咗点算啊？万一嗰啲安全扣佢出咗问题又点办呢？系你唔系唔知道呢啲嘅国产嘢嘅质量嘅啦？我话咧，不如啊，搵个籍口叫阿阴阳面去啊！我啊望咗望豆腐成面紧张嘅神情，觉得有啲好笑。我讲：咁搵咩籍口啊？豆腐话：你话胃痛啊，或者胆痛都得噶。我觉得心里边咧就硬系唔安乐咁嘅，觉得你一过去就会出事噶啦。唉，我而家觉得你个运气咧好鬼差，每次落斗或者做啲咩决定，本来计划得好好地嘅，但系咧成日都出变故嘅。我而家心谂，如果真系运气好嘅话，咁你唔通觉得鬼蛇之面嘅嘴就系流嘢咩？我而家对自己嘅运气已经系绝望晒噶啦。豆腐讲嘅呢一点呢，我亦都知道。我呢个人做事向来三思而行嘅，好少系做错事。但系呢一年嚟，我觉得自己喺好多咧明明系好嘅决定嘅时候，就会变成咗做坏事。不过都好彩，刀逢凶化吉咗，咁亦都得多谢我身边嘅呢啲帮过我嘅人。为咗避免豆腐嘅担心，我安慰佢讲：嗱，前年嘅中旬我啊破产，花咗一年嘅时间打拼就翻嚟啦。而且我智商高又生得靓仔，身材又正，老天爷仲系俾我一个咁优秀嘅另外一半添。我个运气其实几好啊，唉，唔使担心嘅。我唔理阿豆腐继续喺度吟吟沉沉，等阿万事通去咗对面之后，我就爬住条绳就开始向对面过去啦。向下一睇，哇，下边系无底深渊。由于呢个索道咧搭建就好简陋嘅，每喐一下，成条四十几米长嘅绳，连带我呢个人咧都喺个空中嗰度荡嚟荡去。嗰一种生命挂住喺一条绳上边，随时有可能跌入深渊嘅感觉，等人啊真系心跳加速。我嘅目光啊系咁睇住前方，我唔去睇个深渊啊。绳索随住我嘅前进，越嚟越揈得紧要。呢阵时咧，万事通已经捉紧咗摩斯手套，踎低嘅身就开始手撕噶啦，只留低一个背影俾我。到家下，我都大概爬咗只有20米左紧。我突然之间听到万事通大叫一声，成个人就企起身向后退，好似发生咗咩变故。我一睇到心里边打个突，心諗死啦，啲衰运又嚟啦，揈都揈唔甩添，冚家拎点办呢？而万事通呢一吞后，成个人就退到咗去呢个圆形平台嘅边缘，再后退半步，可能就要跌落个深渊度啦。唔知道点解，我忽然之间諗起咗之前嗰一个变成万事通模样嘅种子，佢嗰一个吞后住自杀嘅场景，一下子我諗起上嚟，背脊就一片冰冷。唔通嗰个系一种预兆？睇到万事通呢一个咁危险动作，喺我身后边嘅豆腐佢哋亦都发出咗一阵嘅惊叫。豆腐大叫住：喂，兄仔，你点啊？你咪咁窒下窒下噶嘛？人吓人，吓死人啊！